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五面经文第三行，慧庄严故，能断一切分别妄见。这个以上呢是讲的十善业道落实在菩萨六波罗蜜之中啊。那么这是最后的一段啊，般若波罗蜜啊，戒定慧三学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满菩提必须遵守的三个原则啊，定是心之体，慧是心的关照，戒是心的行为啊，所以称之为三学，也称之为三宝。慧是佛宝，定是法宝，戒是僧宝啊，这是我们讲佛法僧三宝啊。这个三宝具足，这叫行菩萨道，这叫学佛啊。这个三者缺一条都决定不能成就啊。古人讲啊，这三条譬如顶之三足啊，少一个都会倒下去啊，就不能够站立了。所以我们要学佛，这个三条啊，不能不重视，啊，无量无边的法门，诸位细细去想一想，你要把它归纳，最后归纳了这三条，啊，所以这个三学是菩萨行门的总纲领。十善业道经是戒学啊，是戒学当中的大根大本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与十善相应啊，这个人就学佛了。如果还是与十恶相应，那就跟佛法背道而驰了，啊，越走越远了，啊，千万不要以为，啊，小小戒可学，这个思想在近代非常盛行，甚至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受戒的时候。戒坛里面的法师啊，传戒师也都说小小戒可学啊，认为说大戒我们要持不可以犯啊，小小戒呢就无所谓了啊。今天佛教之衰啊，衰到这个样子，什么原因呢？小小戒可学，坏在这里啊！殊不知，极小恶就成大恶。啊，小小善疏忽了，小小善而不肯为啊！啊，小小恶又自己不能够禁止， 所以虽然一生学佛，最后还免不了堕恶道。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那真正修行人，他们的观念跟我们恰恰相反。他极小的善他肯做，极小的恶他很谨慎，他都不犯，所以他能成就啊，这叫做真实智慧。世间人是小聪明坏大事啊。菩萨行门这六个纲领，前面五条都是着重在事上，这一条在理上。这一条要怎么做法呢？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利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慧呀。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我们修布施，修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利一切相，修一切法，这叫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跟前面五度不能离开，离开前面五度，般若就落空了。那般若只有理没有事了，就落空了。必须是有理有事，这才圆满呢，不至于偏在一边呢。世尊当年在世，我们都曾经听说过，他老人家讲经说法49年。49年当中啊，讲般若就用了22年。我们从这个历史来看，就知道佛教化众生的确是以般若为中心。如果没有般若，前面的五条是善，布施到禅定都是善。你修布施、修持戒、修忍辱、修禅定，修这个精进，你修前面这个四条，你的果报在欲界天。如果你修禅定呢，你的果报在色界天跟无色界天。享天福啊，出不了三界。如果这个里头有般若波罗蜜在里面呢，那就超越三界了，不但超越三界，而且超越十法界，这才得到究竟圆满的成就。般若虽然讲了22年，讲的这么多，诸位如果去读大般若经，这个在佛经里面部头最大的，华严才只有80卷呢， 大般若经有600卷呢，里面重复的句子千遍万遍都不止啊。所以有人说，这中国人不喜欢重复，中国人自古喜欢呢简要详明啊，言语文字都讲求简单扼要，哎，也明白也详细啊。这是古时候啊文章言语的标准，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是好文章啊，好言语，他不啰嗦啊。可是印度人呢跟中国人的习性不一样，印度人喜欢不断的重复啊，一遍一遍的重复。我们仔细去想想有它的好处啊，这个话讲一遍两遍人就回头就觉悟了，少啊。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啊，他这个才回头了啊，才真的觉悟了啊。对现代中国人来说，佛法这个方法有效果啊，我们中国古老的方法虽然是好，效果比不上佛法啊，那就是佛法重视不断的重复啊。你就是已经回头了，已经觉悟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还是这样的重复啊，什么原因呢？你觉悟了，别人没有觉悟啊！佛法是利益众生为第一啊，其次才是自利啊！大小乘的差别，实在讲就在这一点。大乘法是利众生第一。所以把慈悲摆在前面啊，小乘法是以自利为第一，所以把这个极尽摆在前面啊。中国接受的是大乘法在慈悲里头修极尽呢，这是自他两利呀！啊，极尽是禅定啊。慈悲呢？慈悲落实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如果离开前面四门，慈悲就是一句空话了啊。慈悲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意思前面都跟诸位报告过了啊。布施的心决定不能断啊，不是什么利益众生啊，利益苦难的众生。哪些人有苦有难呢？三界六道各个人都有苦都有难，只是所受的苦难不一样而已啊。有些人无论在精神物质身心都受苦难，这个很可怜啊。有些人 身物质享受啊，他很丰足，精神上有苦难。啊，有些人精神享受啊丰足，物质生活上有苦难。啊，那么纵然这个三界里面福报最大的，佛经上常常举例说啊，大梵天王，啊，摩西首罗天王，这个是三界里面福报最大的。他有没有苦难呢？他有。他有什么苦难呢？出不了轮回，这是他的苦难呢。出不了轮回呀，那换一句话说，就必定要接受轮回，他天福享尽了，一定要堕落。无量劫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善恶夹杂，没有纯善的，也没有纯恶的，啊，只是是善多还是恶多。一切众生受报不同啊，每一个人都是自己造自己受。如果我们明白了，搞清楚了，我们智慧就开了，绝对不会怨天尤人。别人诱惑你造罪，你为什么接受呢？还是怪自己，不能怪别人。啊，他诱惑我，为什么不诱惑他呢？必有前因呐。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要有定，要有慧，啊，有定有慧，你的行为就与戒相应，啊，那么讲到戒学是个广义的，决定不是狭义的，啊，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听到戒就会想到五戒啊，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都想到这些，这范围太窄小了。啊，这个是佛教初学的，教菩萨不是这个教法。啊，你们如果去看《四十华严》，《四十华严》前面这个三段，啊，吉祥云比丘。是讲的这个佛宝啊，海云比丘是代表法宝，妙住比丘是代表僧宝。啊，它里面所讲的跟我一般大乘所讲的稍稍有一点差别。吉祥云比丘教我们的教善财，就是教我们呢，啊，念佛法门。念佛法门着重在念佛三昧，着重在定学。海云比丘啊，这是讲的法，法着重在智慧。啊，这个妙住比丘啊，着重在戒心，所以他们三个代表的是戒定慧三学，佛法僧三宝啊。 啊，定跟慧可以互为体用。啊，定是体，定其作用就是慧；慧是体，慧其作用就是定。啊，定慧是一，不是二啊。啊，那么看看妙著比丘所讲的戒学，哦，那就太广大了。啊，他是代表大乘。啊，他讲了十八种戒，就是戒学的十八类呀，十八大类呀。头一条啊，就是大悲，大悲心。啊，我们在这个戒条里头没有看到大悲心啊。哎，第一条是大悲。不舍大悲心戒，啊，所以菩萨念念要悲悯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什么是苦呢？六道十法界是苦。如何帮助他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得乐是说，真得一真法界，那个叫乐。啊，离苦得乐的标准定在这个地方。啊，不是说你今天啊没得吃，我们送一点东西救济你。啊，让你能吃饱，你就离苦得乐，这小事，这鸡毛蒜皮啊！啊，真正的苦乐标准呢，是怎么样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这个叫大乘佛法。啊，大小乘的，这个。总目标也有不同，小乘的终极目标脱离六道轮回，离苦得乐；大乘终极目标是脱离十法界。啊，这个不一样啊！所以小乘证得阿罗汉果，啊，他就认为那是圆满了。啊，阿罗汉。脱离六道轮回了，啊，菩萨不行啊，菩萨要脱离十法界，阿罗汉在十法界里面呢，啊，声闻缘觉菩萨佛是十法界，啊，所以阿罗汉呢，能做到定就行了。我们在楞严经上看，九次地定。就超越六道了。六道最高的是第八定，我们讲四禅八定，啊，这个出不了三界。啊，到第九次的定呢，就超越了。啊，可是定不能超越十法界，一定要开慧。啊，智慧开了之后啊。这就能够超越十法界了。你看他的果报就讲得很清楚，能断一切分别妄见。妄见就是妄想，分别就是我们讲的分别执着。啊，你看慧开了之后啊，就能够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要怎样帮助我们开慧呢？我们在现前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事物，尽可能的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啊，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啊，把这事情放在心上就是妄想， 啊，不把它放在心上，妄想就没有了。啊，心里确确实实不去分别，不去执着，这个样子容易开悟啊。啊，这佛家常讲根性利，根性钝，根性利的，就是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妄想分别执着很淡薄，这根性利。啊，分别执着很重啊，这个根性很钝，不容易开悟。啊，所以祖师大德教给我们，看破放下。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培养我们大乘圆顿的根性。啊，那么我们从这部经上看，啊，佛教导我们这个摄善是行门的基础，也就是戒行的基础。摄善是属于戒。啊，你看落实在布施，落实在持戒，落实在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这个慧是般若。啊，如何落实？他得什么样的利益？啊，布施一条说的详细，后面都是举要言之，让我们举一反三。闻一知识，啊，那么到这个地方，实际上啊，落实在六波罗蜜这一段，简单介绍过去了。啊，看经典里面排列的方法，这是大乘的，不是小乘的。啊，下面这个第二段呢，讲慈悲喜舍了，这是四无量心。所以从这里看，世尊是先教菩萨，然后再教人天大众，啊，末后再劝小乘。啊，你看他这个排列的这个形式啊，让我们在这里有深深的体会。啊，看到佛是怎样啊帮助众生。啊，在一生当中快速圆成佛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